哎呀，你看看，这天下大事啊，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 我偷偷缝的说，别瞎操心了，读报有立心呐。 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 哎呦，您不说我倒给忘了，今年这话里话外， 11:01开戏。 秋风秋雨，天气凉，立新给您读报忙。读报内容得有营养，哎，米饭炒菜鸡蛋汤啊，这是说的是您各位，尤其是上班的朋友，忙活一上午了啊，又嚯这儿跑那儿跑啊，紧着开始各方面的工作，到了晌午了，哎，踏踏实实吃口饭，热菜热饭，嘿，打开手机啊，直接就听立新手机，哎，用手机来听广播，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最近呢，这听听还改版了啊，这个要是常用手机这听听听节目的啊，应该有这个印象，改版了，改版是方便更多的人，它这里头内容更丰富啊，必然的跟过去呢使用上呢是有些个变化。当然这个很多朋友都觉着特别好，也有的听众啊，我看那个聊天室里头啊，聊天室在哪儿，可能有朋友会问，是您且听了听听上头的啊，用手机啊一边听广播，就这段时间啊，就这个时候，周一到周五期间。为什么单说这个时候呢？因为周六周日呢，话里话外它是录播的，周一到周五是直播，这过程当中您在听听上一边听广播，同时还可以进入话里话外聊天室，大伙儿跟这里头互动交流，结识新的朋友啊，这是一乐，挺好啊。当然这个刚才我说了，聊天室有朋友说呀，听听改版是不错，功能啊啊各方面的这个服务的内容更多了，更广泛了，哎，这个版面呢看着也更鲜活了啊。不过有一节就是老年朋友使用啊，可能还得适应适应，哎，对，这个不着急，慢慢来啊。其实我也是呢，因为我得用啊，跟您这个交流得用这个手机嘛，我也发现了跟过去使用方法不太一样，没关系啊，新生事物。另外呢，咱们这个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如果是方便的话，麻烦您关注一下，不断的了解更新的新闻。这一上来呢，赶到星期一了，话里话外午间读报啊，当然咱们说新闻来谈时事，这是最主要的。那么既然说新闻，平时啊给您直播期间说的多的，像什么人民日报啊、新华每日电讯、光明日报、北京青年报、北京日报啊，晚报说的少。记得我说过，他这出报的时间呢跟我这个可能是这个啊，撞上了，哎，对，所以当天的新闻呢我这儿看不着，但是呢不等于说不关注晚报，毕竟呢这是咱北京人自己的报纸啊，啊，多少年了，对了，看晚报有这么三档子事儿，心得体会跟大伙儿来分享啊。虽然说这个新闻没有这么强的时效性，但是呢跟百姓生活跟北京人的日常密切相关。什么事情 就说呀，头一句啊，与其啊，说是咱就是作为这个，机动车斑马线礼让行人交通的新规定，与其做他的旁观者，与其跟边上看热闹，不如咱也参与参与。那位说，我不开车，我走路骑车，这事儿跟我无关。哎，你看看，这就说到这个啊问题的本质了。好像说这都是机动车的事情啊，站在路口。还有我看这个头段时间有媒体还说呢，交管部门提醒，您要站在那路口拿那手机啊随手拍交通违章行为吗？站在路口，其实路口那儿还站了一交警。好，这位大哥都快站到马路当间儿去了，拿着手机那儿拍，哎，给他举报举报啊，斑马线没有礼让行人。交警说，你啊还是你先礼让礼让吧，你靠边吧，啊靠边靠边啊，你到马路那牙子上头去吧，太危险了，与其啊咱就当个看热闹的，不如自己也参与。那位说，参与不了啊，不开车呀，啊没有这个交通工具呀，那您不是得出门吗？得呀，过斑马线不过得过呀，看灯不看不看呢，对吧？啊、哦、对了，所以说晚报提醒我认为提得太好了，行人过马路三个陋习，就借这个机动车斑马线礼让行人，这不只是机动车的事儿啊，您内啊也是大家伙的，对，不如借这个事儿啊，以此为契机，咱这行人这个有些个啊，需要这个在这个斟酌斟酌规范规范这些行为，有时候啊这是无意识的，他形成习惯了啊，我今儿早晨走路上班路上走到那个红绿灯那儿，我倒是站住了。为什么呢？斑马线对那对面是红灯，我站是站住，但是边上一大哥用手轻轻的碰了碰我，我一回头，干嘛呀？怎么了？人冲我一乐，比划比划，哦，明白了。他就说呀，你站这位置太靠前了，你这么靠前，哼，人家那绿灯那方向那机动车是走是不走啊？对呀，走把你给剐了碰了不合适，那不走呢，那你这啊耽误事儿，导致路口拥堵。哎，就类似的比方说斑马线等灯，行人站的位置，包括那个推自行车的啊，您不行您把那车横过来，位置不要太靠前。还有低头看着手机过马路的有没有，一抬头哟红灯，你看他没看呢啊，抢着黄灯最后闯红灯的，就这些行为哎都得改改啊。这个有时候啊不怨谁啊，不是埋怨谁，没那意思，长期的这种无意识状态下形成的交通的这个出行的陋习，有的时候他这个为什么说叫有这么句话，这不针对任何具体人啊，就说这个事情，为什么说这劣币驱逐良币，就是有这好习惯，有这个意识，要大伙儿集体无意识叫破窗效应，得把那位也给带进去了。我们电台门口就那个我们这个直播间楼底下这个建外这个建华南路这路口就特别说明问题，因为这一带啊外国朋友挺多啊，经常是看见有那出来是跑步的，是上班的，是啊怎么着推车担担的啊，推车担担的外国朋友。那位说，您别开玩笑了，外国人跟这儿走路推着车，你看女士推着一小车，车里搁着一小孩啊，一小外国孩啊，对是吧，发小吗，法国人的啊，不是法国人的小孩，哎嗨，咱也不知道哪人啊， 反正是外国人，哎，这个过这马路，起先啊，他知道对方对面是红灯，他跟这站着，但是边上呢，噌，过去一个，啊，噌，又过去一个，哎，呀，哟，他就看着，我也跟那站着，我是亲眼得见，他跟这看着，哟。他自己那你能感觉到啊，那表情他琢磨，哎，这是呀，这是什么情况啊，这怎么了，这是我才害怕他啊，挠，外文嘛，他觉得奇怪啊，这不有红灯的都过了过去那车，哎，注意到了，这机动车横是不敢撞行人，哎，那是啊，只能站下，哦，这个这是可以好使啊，这不错呀，哎，得等到后来他发现了，这要是按着绿灯走且轮不上他呢，哎，等我也走吧，啊，等啊，推着他们家那孩子啊，那婴儿车就他就过去了，这就叫破窗效应。哎，对了，举个例子，现在不这样了，这是多年前的事情。哎，提醒大家伙儿，再有一个，这个管理啊，刚才说这城市管理，其实呢，这是一个相互的。单纯靠这政府监管部门，哎呀呵，这可劲儿的说，又是宣传呐，又是强调这个法规，告诉你们说啊，这样不行，这咱们要罚可真罚，这只是一个方面，是必要的。哎，这个硬杠杠。啊，这个底线这是必须得有的，您要是踩了线过了界啊，这个那是必须得挨罚的，都一样啊。但是呢，只靠这个我认为是不够的，哎，包括大家的支持啊，理解啊，啊，相互的提醒啊，哎，包括服务得跟上啊，你不能就指望着，嘿，弄俩保安地铁里头一站啊，就剩下哈呼人，哈呼人啊，哈呼嘛，哎，这是陕西西安的方言，哈呼人，家里有西安的亲戚朋友问问什么意思。哎，咱这不说方言啊，干嘛老说这西安呢？你看头段时间有事儿吗？多了不说了，该处理处理，该批评教育批评教育，这个事情过去了，这片翻过去，但是这个教训得记住了。哎，有时候你这说一千遍一万遍，哎呀，这个不行那个不许，他不如在楼底下给居民安个充电棚。这扯到哪儿去了？这是晚报说的，这个事情也是头段时间一再的说，电动自行车不能上楼啊，不能上楼，搁到楼梯间啊，哪都不成，在楼上充电这个也麻烦危险，千万别，这有要求的，哎，这一样是有处罚规定的。可是呢得想想，说这个大伙儿，就这个骑车这帮人，这是故意憋着跟国家较劲啊，你不让上我必须得上，怎么着吧，不是，他不是为了充电吗？啊，当然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不太安全，容易这个出事儿啊，说那一着起来扑一下子，很短时间就一火球，说说都吓人，尤其那高楼上，这要真了着了，后果是不堪设想。国家要求这个有规定，这是对的，但是呢你考虑没考虑他有没有现实的需要和困难。所以哎，北京石景山那边，这是小区里头，哎，我认为这是探索啊，这叫什么人性化精细化管理，哎，更细的方式管理要更细致，不能只靠哈呼人啊。哎，这个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呢给居民专门建了一个充电棚，您那车不用上去，跟这充电棚这搁着，直接就把这个充电这工作就完成了，不耽误您第二天上班，多好啊，充电10个小时才花1块钱，你看 这样的话，居民你不用跟他嚷嚷，不用跟他哟，你们这样不成啊！我跟你们说这那的，我好找那保安过来哈呼扔，你不用哈呼他，他自动的就把那车就推下来了。本来都搁在楼上，啊，现在好堆到楼上，别家了，人家自己就推下来，干嘛？这充电呢，多方便呢，十个小时1块钱也合适啊。这种引导，哎，就把可能产生的矛盾纠纷，包括管理上的难点，他嘿，4两拨千斤，化解于无形之中，这就叫制度创新。要我说，哎，创新嘛，讲话现在有个新词儿叫文创。哎，咱创一个，创一个，哎，文创一个。当然这个事儿，这本身是好的，但是呢，咱就说啊，这个咱也别拿这文创当成个什么噱头啊，拿这个，哎嘿，好对付领导，填糊老百姓，嗯，对付领导。人家上级说的这文创更多的指的是国有的单位，包括国企老字号啊，你们这不能老是吃老本啊，这个你们得文创文创啊。你看人家故宫，人家文创是很成功啊，人家故宫文创很成功，人家靠的是什么呀？哎呦，人家那儿有皇阿玛，咱家没有啊，那也不能一家一个皇阿玛呀，啊，对对，他可说呢，可说呢，咱来什么呀？哎，就开始搞各种各样的，当然也是，应该说啊，也是下了功夫啊，用了心思啊，文创嘛，又和咱们是那个研发点那新的产品啊，咱们啊，咱们看这个什么东西时尚。啊，借一个什么啊，哪个挺火的电视剧呀、啊，或者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书啊，或者哎，各种各样的，好吗？挺好的。但是您记住，您甭管怎么创啊，最终您得创到消费者那儿去，不是，就是让就是让消这个文创要得到消费者的认可，是吗？你看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昨天晚上。家里有事儿，我开车出去，走到哪儿啊？原来住那片北新桥啊，对对，就过了东四啊，在这个两广路上啊，不是什么两广路，说错了啊，那个平安大街，对啊，是它这个跟这个两广路是平行的啊，对，现在两广路离我们家近，过去是平安大街离我们家近，过了平安大街奔北新桥而去，路边上。晚上啊，都7、8点钟了哟，这怎么排着长队啊？我跟这儿停着车等行人，等那灯儿，扭脸一看呀，这个终点儿哪家啊？稻香村，觉得挺有意思。要不是因为开着车，我都有心过去看看热闹。我这人爱瞧热闹，我说这点儿的稻香村没关门啊。稻香村的东西是不错，但是大伙过了过去的不至于排队，这卖什么呢？哎，打开晚报一看，明白了啊，破案了。哎，对，他这个他是现烤糕点，就在我说那位置。哦，我说里头伙计服务员这紧着忙活，拿那大笼屉呀、啊、搬进搬出啊，笼屉，对呀、啊。啊，对对对，反正我就叫龙屉，他是给你现烤的糕点啊，这个点心槽子糕什么之类的。哎，对了，这个谁呀、啊、消费者顾客都跟这儿马路边上排队专门买他这个现烤的。所以你看啊，您这功夫啊，您怎么使啊，这个他都这个都啊都好。都好啊，什么又是文创啊，各种的创新，您再创新，您使那个也得是实劲儿。哎，您只要是您这个以消费者啊，人家这个顾客啊，这他的喜好对他的这个啊心思脾气，一定大伙儿就买账啊。您弄的那个呵花里胡哨的，他落不了地啊，那个文创咱就说，哎，这个跟这人家这个啊，晚上到什么份上，动辄一排队1小时，不是给人家打 call 啊，打 call 啊，就是做广告啊，没，人家这老字号不需要我做广告， 我就举这个例子说这个事情啊，这个不能因为咱就说啊，对方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哎呀呵，就冒着各种风险，呵，哎，不行，我得跟你理论理论，给你掰扯明白了，别介，别介。哎，咱就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呢？也是这个机动车礼让行人，这是网友，这个几天前我看是拍的这个照片，有还有视频，在北京啊某一家部队医院的附近的路口，您记住啊，甭管是部队的还是三甲、一甲、二甲，只要是医院附近，这路都不太好走。过了过去，车多人也多，到那儿去看病开药的，啊，这路口右转的这机动车，它确实，当然它走开的也不快，但是确实它没让行人。他没让行人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拐过去了，啊，他这正常的转向，但是他没顾及到有行人啊在那边上站着，啊，一般来说呢，司机一看有行人就踩脚刹车啊，您先走，啊，那个行人一看别介，您着急，您有事儿，您先来，别介，还是您先走，别介，还是别行了，别让了，别让了，一会儿该耽误吃午饭了，对，这个机动车没有，他直接拐过去了。要我说，咱们说啊，批评教育是应该的啊，或者是提醒他注意，下回以后您想着点，不是说为了这个啊什么避免罚款啊扣分就没这个也不应该。但是这行人的行为，所以我就说嘛，这个行人参与这个交通管理，我认为他这方式这个不对，走上前来一拉那个机动车那车门。那车门没锁，一拉还拉开了，哎，把司机吓一跳，哟，这行人就指着司机两次拉这司机的车门，我看那表情他还觉得挺可乐，呵呵，你看我这个，哈哈哈哈，你看我这两下子，您这两下子不怎么样，太危险了。咱就说啊，这个就是一种错误的参与社会管理的方式，哎，这等于是你不只是置身事外，你甚至于成为违反交通法规、破坏安全这方面的啊，你是有责任的。咱就说这个事情，当然这种事儿少，但是呢，反正我也注意到了，有些朋友，哎呀，这个他们那个机动车不礼让行人啊，或者怎么着之类的啊，这念秧，您有那念秧的功夫啊，您把您自个儿行人过马路这行为规范规范，比什么都强。要我说，哎，不是什么任何一件，哎呀，做的不对的事情啊，都得拘留，都得弄个保安大哥去哈唬人。嗯，批评教育，适度惩戒，这本身也是法治精神。干嘛说这事儿呢？这是头段时间九月初啊，月初的事情，在安徽黄山景区，这个有一个地方，一个风景的一个名胜地叫好汉坡。好汉坡呀，呵，来了一位好汉，嗯，好，这位啊，后来好像是南方的某城市的，哎，他这个好汉到这地方到此一游之后，没过多久让警察师傅又给叫回来了，你再来一趟吧。嗯，那位说，你这短时间之内干嘛黄山去两趟啊？啊，第一趟是游览，第二趟呢，第二趟是那个到那儿去给人家清洁清洁，嗯，打扫打扫。哦，志愿服务啊，不是他不志愿啊，不是他自愿的，是民警让他回来的。这小伙子干嘛去了？好汉坡顶上有那个崖壁呀，啊，一看哟呵，这崖壁，哎，就是那个啊，就嘿，这不石头吗？石头，拿这手啪啪啪一拍，哎，这行，挺好，挺好啊，我跟这上头刻个字儿吧，刻个啊，刻啊，刻上我的名字，刻好汉嘛，是不是？好汉得留名啊，哎，好汉，行。后来呢，给啊，这名字都。他都刻上去了，这找人容易啊，他们这个景区管理部门联系公安找着他了，说你这个违规违法啊，你这个人，你这地方不让乱刻字儿是吗？那怎么办呢？ 这时候他已经回家了，他杭州的，啊，说那个，哟，这个，当然这小伙子说实话意识还是有，意识到了，哎呦，这怪我怪我，这我错了，那怎么办呢？那警察说，那你要怎么着，你得处理一下这事儿啊。行行行，当天就从杭州赶回来了，呵，拿着什么啊，这个抹布啊，是什么啊，水之类的啊，呵，拿着擦葱，擦葱啊，就洗碗那个干嘛呀，把他那名字给他擦了，擦干净了。哎，这样的话呢，公安机关说你态度不错，罚款，提醒你注意，批评教育，你看这事情解决的，我认为也相当的圆满。哎，既提醒了大家伙，惩戒了个别人，你看还清正了社会风气。新闻一口清，给各位念叨念叨。东京残奥会闭幕了，说这个广东啊，新增一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他是这个在这酒店里头啊，这儿有这个隔离的这个啊，隔离人员啊，是境外来的，是哪来的啊，跟这儿隔离。这隔离期间呢，他是收拾的过程当中是意外接触到这个病毒啊，这就给大伙提了醒了啊，这方面还得多注意。说说这个国际新闻，几内亚叛军说他们扣押了总统啊，那儿乱了。对，阿富汗呢也没消停，塔利班正在争夺他们国家最后一个省。这就说啊，国外的情况千变万化，但是咱们要关注的话，给各位就说一句啊，只要是就是怎么分辨这网上这些个林林总总的信息，哎呦，这是哪儿来的，这来源呢，是靠不靠谱，没关系，您听我说，您就记住，只要是你没亲眼得见的就不能轻信。哎，多找些信息源。为什么呢？这个咱们长话短说，国外有些个就咱们国内出去这人，个别的是个别的，但是呢他这个不管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吧，哎，我也见过，在这个网上呵发视频呐，弄那小号，哟，快来吧，我们这儿好着的呢，或者哟，千万别来啦，我们这儿了不得啦，哇，让他一说，拿着那个手机呀、啊，那儿拍些个小视频发到网上，这些个都不代表国外的真实情况，这您记住，只要是你没亲眼得见，哎。就不能轻信，高高兴兴来上班，立心读报见天谈，健康观念要全面，是吃点什么能代餐。这个啊，人民日报有篇文章就评这个年轻人啊，这个是年轻人的网络陷马坑，老年人不是。老年人是哟，哎呀，国际时事，就刚才我说那个，哎呀，这国外哟，你看看，呵，各种小号说的跟什么似的，这是老年人的陷马坑，在网上容易让人带跑偏了。年轻人就这个，哎呀，减个肥呀、啊，塑个形啊，呵，带个餐，他那意思有些东西啊有营养，但是呢不长肉。这您记住，这其实是个伪概念，有营养的东西它一定长肉，要是不长肉的东西它指定没营养。那只不过呢，您这个吃的时候有这健康观念，要适度而已，不是说又不行，不能吃啊，什么都不吃，那您成神仙了啊。对了，神仙都不能跟您比。哎，就说这个事情，又来不来就减肥，这是一些个错误的观念，容易营养不良。告诉您说，有一阵子我就这样。哦，你看，啊，暴露了，把就说呀，我就是这方面的反面的教员，千万别跟我学。京剧里头就有这个啊，老说减肥，人家古代人不减肥，是吗？你看，任何一种强大，它都是基于自信，真的，你啊。 是梅兰芳先生，这是梅派代表剧目《太真外传》。《太真外传》，这跟减肥有关系吗？有啊。《太真外传》的主人公是谁呀？唐朝第一大美女。哦，对对对，你看人那会儿，哎，这个不够分量，这个说您美免谈啊。当然这是审美观的差异了，也不能因为这个咱就拼命的增肥啊，那也不健康，玩命吃，呵，大嘴一张，哗，呵，别，千万别啊，还得注意，那必须的。得了，不多聊了，感谢各位，特别是聊天室里各位啊，这个杜尚啊，燕子呀，玉兰花，阿俊呐，雨欣呐，博荣啊，啊，这个铃铛啊，这个各位不多说了啊，感谢感谢。接茬来听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新闻天天谈，明儿个聊天室接着聊。